但看到他们的瞬间，仿佛穿越到了那回不去的昨天。不知道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最爱的零食和玩具是什么吗？ 诗句，茉莉花开的香气，闭上眼回到过去。划分界限的桌椅，下课却靠在一起，我就是离不开你。一路站着溜滑梯，我们说好走到底。你是加了糖的沙西，我用铅蝉鸣的夏季，我想遇见你。那童年的西瓜汁一袋时光机，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，都不换季，带出荆棘，穿过那森林，打开了任意门，找到你一起旅行。那童年 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

就像是呼吸。Oh baby baby my baby baby， 我绝不能失去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一定会 前段时间宣布呢，将会在2020年前，在旗下的2.8万家门店里面，全部取缔塑料吸管的使用，以响应抵制一次性塑料产品的行动。公司呢，将会采取一种新型杯盖来代替塑料吸管。对于这个举动，你是不是支持呢？